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啊！ 骏马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快乐嘅周末由星影又再听丰收快活人开始，我系小张张。 今日我哋会有你又知唔知同、yeah. 校长一齐学习知多啲，我系壮王小睿睿。 壮王啊嘛，即刻挑战你。 惊你啊！ 专呃人嘅动物系乜嘢？三个字。专呃人嘅动物。 大啲细噶， 即系都大大地嘅， 大大地 一首歌翻嚟话俾你听。 好啊， 你加上自己先系边位？ 咩话？ 我听唔到你讲。 拜拜。 收线。好啦，啱先我哋即系唔系节目啊。酷热天气几个钟啊？36气温，相对湿度74%。三个钟头节目预埋你开始啦。早上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微至和缓嘅西南风。未来数天仍然系有阳光、有骤雨，炎热就唔使讲啦吓。同样地，今日星期五有点唱嘅时间，12:30开始，唔使咁早打嚟噶。星期五咧，馬老師繼續掉嗰個呢個腦筋揸個腦筋嘅題啦， 急轉彎啦，腦筋急轉彎。 係啊，我先人啦，巴閉話撞王啊嘛，我就睇你點撞。 撞王同你而家嘅正條咁樣大 IQ 題比較考嘅話，有 撞？ 我冇得撞，你除非你俾四個我揀，我先撞，咁先撞。咁咪係囉，所以你知咩叫撞王啊？個定義係乜嘢啊？ 字 係 開股， 係 三個字。 誒乜字？老狐狸。 你望住佢，你咪望住佢谂 嘅。老狐狸， 唔系，唔系， 有个欺字，有个骗字，有个呃字。 冇，但系有咁嘅意思， 氹字， 即系嗰个 氹唔系呃人， 系啦氹啫嘛，系啊，愿者上吊啊， 系啊， 氹你 呃氹氹啊， 嗱，俾多最后一个添先， 好， 都同我有少少 我哋啊， 同你 有关，同马马有关， 系啦，嗱，好尽噶啦呢个 胭脂马， 嗰啲咩嚟讲？未见过， 你唔识咩？你会应该好多啊， 唔识都有机会呃人， 胭脂马有机会呃人， 佢系咪咩咩马咁？ 系啊， 哦， 系啊。 乜乜 嗱，真系好尽咗啦！ 哇，诶，睇先，三个字，动 物嚟嘅， 呃人嘅， 啊，乜乜马咯， 健康马， 其实佢唔系动物嚟噶，系动物， 系动物嚟嘅， 系动物嚟嘅， 健康马都出过，你撞咗几次？ 我改你个名，你叫健康马，系啦，就要嘟嘅，而家唔使啦， 三， 唔识， 二一， 唔识， 千里马， 哦，千里。即系呃你啦， 系啊， 哦，千里马， 系啦， 哇，呢个好难，呢个咧，呢个好难，系啊，呢个 advance level， 我唔识玩，你下次可唔可以 cheap 啲嗰啲，我先估到啦。 OK OK， 不如咁唔系，你再问一次，等我哋答，到底系啲咩 好啊？ 你唔好自己找死啦，你咁样都估唔到，即系 你 冇， 你 咪 估啫，我即刻俾多个你，我知啊， 我俾多个我。 有似 嚟啦， 嚟三秒， 系 一 咩啊？一二三 ，C S Y 二石 咩？ 一八估一种动物两个字嘅， 讲多一次 ，D S Y 二石 二石一八 吓， 嗯，两个字，估 一种动物， 系 啊， 系， 嗱佢挑战啊嘛， 系啊， 佢挑战啊嘛， 系啊，哇，你又挑战我出题目，而家我反挑战嚟啊！ 叻啦，自己小鬼攞命。呢个不如俾我哋嗰啲即系公开， 俾阿校长估埋， 啊俾同学啦，又或者系校长啦，或者我哋 Facebook 嗰啲朋友啦，好唔 好？ 系啦，我哋就唔好嘥时间谂啦。 一点钟前， 好 有奖品 到啦， 好 奖就写埋上 Facebook。 好嚟啦，好 喂，琴日咧，大家有冇留意新闻咧？我相信香港都比较少啦，吓喺屯门咧有电有雷劈入屋噶， 我试过， 你试过， 我试过。 劈边度啊？ 嗰阵时候我又住喺清水湾度， 又系清水， 就系清水湾度，就系嗰间屋，就系琴日我所讲嘅，就我有朋友，唔系绝对唔系豪宅，系一间嘅嗰啲村屋。咁我嗰阵时候我就系住喺二楼，系啦，咁啊住喺个山谷度嘅，望出去虽然系好靓，你都叫少少海景噶。嗰个位置好奇怪，咁但系咧就有一次我好记得嘅，我系晏昼诶喺屋企就踩单车，踩嗰啲健身单车，自己屋企度有一个健康单车喺度踩健身单车嘅时候咧，已经踩到咧哇好激烈，出边咧就系咁样咧狂风暴雨，咁跟住咧我就喺度踩紧嘅时候，我心谂就系话其实会唔会系有啲咁嘅电力咧，或者有啲唔知啲咩电流会产生咧？说时迟那时快，就有一个雷就系、是、总之系一个好劲嘅闪电啦，跟住就砰一声咧就劈咗入嚟我间屋嗰度，咁但系咧就冇乜嘢损伤，亦都唔系话好大声，咁但系咧就系有一个灯俾佢一劈嘅话咧就熄咗坏咗。就系咁简单，系啊，嗰次又唔算话好夸张嘅，就冇啱啱即系琴日啊咁恐怖咯，啲雷系冇咁犀利嘅，所以好可能嘅就 系 嗰个损失嘅话都系比较轻微。 系， 琴日真系犀利， 系啊，有我睇到嘅话嗰啲外墙嗰啲甩咗落嚟啊， 系啊， 好惊啊， 同埋琴日嗰次数都万几次噶。 是啊，我知道啊，嚓嘣咁样啊， 嗰啲所谓叫做嘅就 系 咩地对空嗰啲 啊 嘛，即系你见到佢一条跌跌跌咁样落嚟嗰只嘛，我好惊， 我 见到嗰啲我都要死神来了啊！ 但系 你 好睇，我觉得 睇就好睇， 系啦，你睇就好睇，你近佢就惊噶啦， 地下 嗰度，我觉得好臭下。我哋琴日先讲啦，如果行山咪唔知点算咯，落大雨啊，搵边度匿咧咁，原来唔好话边度匿，坐喺屋企都匿唔到嘅，即系劈埋落嚟嘅。 佢系 random 噶，你问好多专家都系冇得讲噶，就算你嘅话整晒避雷针又好，你都唔知道究竟佢会点样噶。佢装咗噶啦，你啲咁嘅大厦，我一定系避雷针噶。断咗又唔顶，又或者系即系总之佢嗰个射嗰个电嘅话，可能有啲问题，又唔顶。所以咁样嘅嘢，我真系万中无一。你真系要发生嘅话，就 即 系希望唔好劈到人啊，就 OK 啦。 小心 但系原来咧，天文台系一个叫闪电位置资讯服务嘅，即系话俾你听咧，闪电嘅位置会喺大约咩区咩区？ 大约喺边个区系最多咯？ 咁啊，如果你真系好担心咧，你上 search 啊。咁如果你好接近咧，佢叫你唔好做一样。嘢啦，就唔好收衫， 因为咧你收衫你要近个窗口或者近嗰个越接近出边嘅地方。咁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即系好似琴日咁样咧，吓亲都唔好啦，即系冇话劈到吓亲。 因为你有啲有传电嘅嘢嘛，系咪？ 咁如果 系 山窗咪仲危险，掂住个窗啊嘛，嗰啲铁嚟 嘅。你会嘅，我觉得 理论上你冇而家先闩嘅系嘛，即系砰砰啫。 唔系我开啦， 冇咁急，我咁巧嘅。 边有 巧嘅？总之大家小心啦， 系 啦，大家 冇得小心，点小心？ 冇错， 即系咁讲， 系咯， 真系冇得小心嘅。 你小心嘅只可以嘅就系话喺嗰个时候嘅话，唔应该做嘅嘢，你就唔好做啦。 系啦，系冇错， 冇错，系啊。 佢唯一就 系 叫你唔好掂一啲嘅叫金属物件啫， 就系话有 咩水龙 头嘅嘢咯， 其他就冇嘢嘅。或者好似阿 Yuri 咁踩下单车啊，睇下电视咯 ，relax 下咯。 唔系我踩晒下单车嘅话，佢自己都皮入，我都冇嘢，我冇扶啊，系咪先？佢中意咁嘅话， 咁啊系啊，呢啲啊真系避无可避。 系咯，就嚟一嚟就走啦， 要发生就要发生， 系 人生就系咁样样啦。 好多讲嘅， 冇错。喂，同埋今日咧，嗱，我觉得阿潮超嘅话题都几好，因为关乎呢一排啲天气咧吓。 冇错。 各位如果坐喺呢个车里边咧，真系又觉得好酷热嘅，又或者想做一啲嘢嘅，又惊做错嘅，咁都系听下今日嘅车路的事嘅。 冇错。揸车嘅朋友我就好清楚噶啦，因为其实你每一日咧，你去去泊车咧，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你自己需要谂嘅嘢。好似我琴日咁样啦，我本身我就去咗呢个九龙城啦，咁其实我一路咧就会见到嘅就系话，因为佢有一部分咧就系露天嘅停车场，咁跟住咧有一啲嘅就当然系有盖遮噶啦，系咪？咁你会见到嘅就有好多车都兜嚟兜去，四都 唔愿意泊，因为你如果泊得耐咧，你攞车嘅时候你真系好似攞住一个红烧铁。咁样嘅，我话 Pella 呢个咧人之常情啦。我甚至见过咧系好晒嘅夏天咧，有啲人咧，你有冇见过停红绿灯，佢死都唔停前啲，明明前面仲有位， 有个影， 因为有个影遮住呢个位咧，佢去到呢度停咗， 有 个阴位。有 啲人听闻咧，仲要系揸车嘅时候好夸张噶，话戴晒嗰啲会烧汗咁就冇啦，戴晒嗰啲咁样嘅即系 冰袖 长嘅嗰啲手套啊、冰袖啊，各样嘢，戴晒太阳眼镜啦。佢哋话咁都可以晒到黑噶， 系噶， 系 啊。 你有揸几长途啊？ 可能日日揸 啩。 嗱，日积月累咧，我见我有个朋友咧，叫靓车咧，因为佢泊喺露天，你都系泊露天啦。佢嗰个车嗰个标板上面嗰块嗰个台咧，好似台嘅， 甩色噶喎， 甩色啦，立刺刺啦， 系啊， 哇！ 因为已经 溶 地晒到溶噶啦，冇办法，你都要小心啊！呢一排。你冇发觉咧？你冇发觉佢好奇怪啊！佢个面咧，你知啦，佢就净系 晒一个头， 得个块面咯，块面系框住咁样红波波嘅，跟住咧条颈呢一个位咧，即系呢个虾毛颈位咧，佢又白疏疏嘅喎。你点解会咁样 嘅？我真系唔知啊！ 系咯， 你冇留意我啦。 唔系啊，我系担心你会唔会系爆血管啊？ 如果系爆，咪爆咗块面。 你唔系太阳嘅面啊？ 因为其实我就觉得，如果你要晒太阳，我冇理由晒到咁噶。你 条颈咧， 你有冇留意到？ 系死色苍白喎。 系，你呢一度系青嘅。 嗰啲叫 dead white 啊。 系啦，呢度系青色嘅，但系咧，你上边呢一度就系红色嘅咯。 我留意一下，我留意一下。 奇怪啊，点解会晒到咁咧？就我系知道个技巧系点嚟。你会唔会系就系查嗰啲防晒？你净系查呢一个位啊？ 我谂佢唔会查咯，佢系 防晒都唔查， 佢系啲唔 take care， 我都冇查喎。其实 冇啊，唔好，真系唔好。男人有查， 男人好少点解会查防晒 咯？ 你话 真系， 梗唔系啦。而家呢个太阳太毒啦， 好毒啊！ 系啊，一定要啊。 你 唔 会 担 遮啊？以前啲阿太咧会担乜遮噶嘛？ 哇，好多女士都有把遮收喺度啊！我唔中意搞呢啲。 以前会嘅，我记得有啲阿姐咧会揸把遮咁样遮住自己，因为佢晒亲嘛。 曾經好似我見過有一個就係咧一頂帽嚟嘅，你有冇見過？跟住上面咧有一把遮嘅 帽， 個頂帽其實上面嗰就係連接埋有一把遮 仔， 係啦，即係好似呢個竹蜻蜓咁樣，但係其實佢把遮嚟嘅，佢可以捽咁開一開咗佢。但係如果你冇太陽，佢就可以收埋，就掹咗佢嘅。我覺得嗰個真係幾好啊！ 咦，我可以用嚟做埋避雷針喎！ 我錯過你，我係做避雷針，劈你好冇？送緊俾你啊！ 好，留意啊！最紧要安全，安全，开心心。 版本哥哥张国荣嘅侧面啊，十点三十分，好热天气，几好生啊！三十一度嘅温，相对湿度72%，天晴嘅星影。好啦，先听咧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年起接纳大学毕业前一年的学生申请公务员职位。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私人市场一向有提早到大学招聘和提出有条件取录。政府今次做法是希望在时间和人选上做到 最好的配对。对于新安排预期可吸引几多大学生应征，杨学培恩说当局没有指标，今次安排是想给予有志加入政府的人士清晰信息，如果政府有实习机会，就可以早些向有关学生提供，早些了解和适应工作环境。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会长孔于仁说，欢迎政府的做法，根据他观察，一些立志到政府或私人机构的大学生其实亦一早各有准备。政府提出的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今日刊宪，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量举报虐儿个案，社署将增加留宿幼儿中心宿位和招募更多寄养家长。曾经接待被虐儿童的谢丽敏表示，接待过三个小朋友，他说要与寄养儿童建立良好关系，应该要互相尊重，保持幽默感，一起玩或者聊天。另一名寄养家长姜体在2021年接待一个九个月大男婴，至今仍同住。社署助理处长周凤梅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会考虑寄养家庭的情况进行分配，社工又会跟进个案，有需要可以转介临床心理服务等。他呼吁有爱心乐于助人的人士成为寄养家长。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或对抗，并认为双方可以合作解决例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拜登在科罗拉多州出席空军学院毕业礼致辞时表示，美国准备好与中国激烈竞争，并会维护自己和伙伴的利益。拜登在演讲中以俄罗斯和中国挑战为例，警告毕业学员，他们将在一个日益不稳定的世界中投入服务。拜登强调美国人民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 他说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通过入侵乌克兰来破坏北约，但是北约更加强大。他说最近芬兰的加入令北约进一步增强，很快瑞典亦会加入。第二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日起至星期日在新加坡举行，按大会议程应邀出席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星期日会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议题作大会发言。他昨天和新加坡国防部长会谈，两人见证签署两国建立直通保密电话谅解备忘录。另外，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硕将同美国、中国、日本等防长会谈，其中重头戏将是韩美日防长会议。南韩传媒报道，三人将讨论建立北韩导弹预警资讯交换机制。对于中韩防长会谈，韩联社估计难以取得具体成果，预计南韩将呼吁中方为促使平壤停止核导挑衅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外交部早前说，当前中韩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责任不在中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87点，升570点，成交金额4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1点，升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4，升14蚊。盈富基金19蚊，升5.7；美团118.3，升5.5；阿里巴巴81.2，升3.9；快手系57.05，升咗3.5；友邦保险77.35，升2.15；南方恒生科技3.71.8，升咗1.52；港交所302蚊，升11蚊。百度集团128.2，升2.26。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38.81，瑞士法郎0.905，加元1.344，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兌美元0.66，新西兰元兌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1,384点，升236点。港金报18,45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89美元，卖出1,9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另外较早前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渡船街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是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宝林路马油塘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全师官兵整装待发，主角高粱再次请战，誓要代表九连上前线，担负最残酷嘅作战任务。激战过后，顾一野竟然向江南征提出分手，到底佢有咩苦衷？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欢迎校长一出现喺我哋嘅节目，咁又嚟咗啦，听住我哋嘅节目喺现场吓，咁想知啦，呢位校长今日咧问啲咩问题啊？留意十一点后啦，吓、啊， 咦，佢同你有得挥喎，佢又状元，你又状 元，佢系状元，哇，争好远啊， 佢系状王， 状王同埋状元， 系啦系啦，咁啊，因为原来同我哋阿 producer Otten 咧都有啲吓， 系啊， 缘分嘅，一阵间咪再讲下啦。 好， 喂，嗱，世界上有啲嘢咧，唔好话叫啱定唔啱嘅，咁啊，睇下咧，当时你喺身边嘅人会点样睇啦？嗱，有一样嘢叫尊重场合嘅衣着啦。咁、早前咧有个新闻咧就话咧喺台湾地区咧发生件咁嘅事，个女仔好嬲啦，就铺上一啲嘅讨论区啦，就话有一日去参加朋友嘅婚宴，佢咧就系男仔嗰边邀请嘅，即系新郎嗰边邀请嘅。而当日咧佢除咗即系上身着恤衫啦吓，下身咧着咗一条咧佢形容为略破嘅。其实咧而家嘅破牛仔裤咧已经 好有型啊， 系一种我觉得啦，算系 fashion 啦吓，唔系。不过睇下你破到点样啦， 有啲成块甩出嚟，见到大髀咧又过分咗啲我。 有啲买嘅时候冇咁难，但系你要知道，如果你洗会越洗越难嘅，系啦。咁有啲破洞牛仔裤咧，佢里边会有浸泥，即系佢破在外不破在内。 有嘅咩？ 有啊，有啊，有啊， 见到有啲 哇，唔好咁突咯， 唔系啊， 有浸泥， 有浸蓝色嘅泥咁咯。系啊， 总之千奇百怪啦。 系啦，咁但系呢样嘢同叫做咩咧？算唔算一种唔尊重场合呢？咁因为佢去到呢，嗱，佢就坐低食咗第一道菜啫，就被女方，佢系男方邀请佢嘅，俾新娘嗰边个细佬，即系个女仔个细个新娘嘅细佬邀请佢，唔该你扯， 哇！ 因为你着得好唔合呢个场合咁。咁当时第一佢心里边就话：我俾咗钱嘅，俾一千几蚊，佢同你一样。 最紧要系呢样嘢啫， 俾咗钱。 如果佢冇俾咁贵嘅话，你估佢走唔走？ 咁第二样嘢就话：我唔觉得唔尊重，又唔系即系又唔系污糟，又唔系 食， 即系呢样可能佢都觉得 fashion 嚟噶嘛啲嘢，你点解讲佢走？但系点知咧，佢唔肯走咧，就越闹越僵啦，开始。 先有其他亲友咧同台咧走啦走啦咁样样，你都觉得佢唔尊重？ 我觉得系唔尊重嘅。你如果话去嗰啲场面嘅话，你睇下你咩地方啦。如果你话去嗰啲悼会啊、流水宴梗系冇所谓啦。但如果你话去得呢啲咁嘅话，我估嗰啲应该系酒店啦啩。 酒店乜就当系酒店， 就当系酒店啦，系嘛？酒店你估你有时呢啲咁嘅嘢嘅话，佢可以阻止你唔俾你入噶。所谓叫衣衫不整嘅话咧，就真系嗰个界线就因人而异。但系你就要根据嗰个地方佢哋自己嘅界线啦，就唔可以用自己嘅眼光啊，啱唔啱先？即系有时你话哦，我买嗰啲好贵好贵嘅名牌子嘅拖鞋啊，你系拖鞋，你系嗰啲人字拖，佢唔俾你入，佢就系唔俾你入。 因为拖鞋就 系 拖鞋， 哪怕知你对拖鞋嘅就系10,000一对，都系唔俾嘅。所以我就觉得你话讲紧嘅就系破嘅牛仔裤嘅话，系人都知道你冇可能噶啦。如果我讲紧嘅话，你一个嘅 dress code 系一定需要嘅，就系可能系要打呔或者系啲咩嘢嘅话， 咁 你 一定 唔得啦，系咪？你去饮，你都要睇下究竟嗱，因为如果你要饮嘅话，一定会有一啲老人家啩，系咪？有啲就系上一年纪嘅啩。咁如果你讲紧嘅就系破洞嘅牛仔裤嘅话，有时有啲真系好离谱。 系啊，头先我咪成块甩出嚟咁一个大窟窿嘅。 我见过有啲女仔着嘅，真系好夸张嘅。 系啊， 佢系可以系成个大髀去到 冇一忽噶。 膝头哥嗰啲系全部系睇到肉噶，咁、我就觉得真系有少少 有啲 唔系几好睇嘅、 后边又一大忽咁。 但系我又觉得有啲得意嘅，因为如果你咁样讲嘅就系话呢一位宾客其实系属于男家噶嘛，咁点解唔叫男家嘅嗰方面嘅人去同佢讲咧？又要用女方嘅人去出手同佢倾咧？会唔会咁样嘅话处理件事嘅话， 如果你 冇咁舒服， 举办婚宴都系开心啫，系咪先？你咪就睇唔到咁咪算咯，即系如果你。佢又唔肯走，你又走埋，佢系都要佢走。咁于是大家本来唔知咧，就个个咩事有咩事，即系搞到成件事好僵。 喂，同埋你咪话佢坐低食咗 食咗一道菜噶啦， 即系佢坐低咧，佢点装到条裤有窿咧？ 可能嗰个细佬即系佢新娘细佬，一路都唔舒服噶啦。见佢食下食下嘢唔得，都系忍唔住，即系咁。我唔知道我估啊。 我有几个位我都觉得就系其实系做得唔好嘅。你一系就连人哋第一道菜都唔好俾人食啦，即系 入嚟 吞翻个礼金，吞翻个礼金俾佢。 你就唔好俾人哋食咗个乳猪之后，跟住你叫人哋走。通常大家觉得系乳猪噶嘛，系嘛？第二样嘢嘅就 系 我会觉得，因为佢系南方嘅宾客，你 系 应该要叫翻南方识嘅人同佢倾。我覺得會舒服啲咯。我同你三唔識七，你做咩？做咩叫我走啊？你憑咩叫我走啊？ 會唔會係新郎哥嘅前度啊？ 同埋嗱，如果你話講開，你話就著衫呢一樣嘢，其實有時你真係會覺得有啲人係咪會專登令到人哋唔舒服咧？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婚禮嘅著衫嘅話，伴娘都好緊要嘅。你唔係冇見過噶啦，啲伴娘好似當嗰日係自己嘅，哇有咁胸有咁低胸曲墜就低胸曲墜，即係嗰啲我覺得都係唔合 拖 搶曬鏡， 係啊， 因為 新娘唔話你都唔好啦。 個主角係邊個咧？我覺得呢啲嘢咧，你要識得分裝行嘅， 嗯， 唔應該喺嗰個日子嚟去咁樣搶人哋風頭啊！即係等於咁啫嘛，你去飲都一樣啊，係咪？ 我唔知啦，係咪嗰個細佬自己嘅想法？你有冇問個家姐咧？家姐結婚咪？如果家姐都唔介意，咁就算咯。因為嗰個女仔身尾都講翻，個新娘本人有走埋嚟道歉，唔好意思啊咁樣。咁我估其實係咪唔係個新娘嘅意願咧？即係你旁人唔好即係多多事實咯。 唔 係 咯，個細佬咩歲數啊咁？八股嘅， 唔知啊！细佬其实系咪想同佢倾偈？ 我点知啊？嗱，出咗去我哋去食云吞面， 你就咁讲话系一条烂嘅牛仔裤咧，我好难评定咯。 啱， 系有几烂， 冇错， 系咪啊？ 因为佢上身出衫，我觉得，嗱，如果你话 T 恤啊咁啊，真系好离谱。 其实系唔好睇嘅。我哋如果你出衫衬烂嘅牛仔裤嘅话，即系唔知啊，我觉得有啲怪怪地咯。但系你话 fashion 呢一样嘢嘅话，大家识条咩啦？系咪？咁所以我都冇得讲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话，究竟去到乜嘢嘅界线，有啲人会觉得佢系睇唔顺眼，佢就系睇唔顺眼。但系我唔觉得你应该要用自己嘅眼光或者系自己嘅睇法嚟去请人哋走咯，因为嗰晚唔系你结婚。 系啊，喂，同埋 嗰啲系人哋嘅朋友。 佢都坐低食紧，咪算咯。佢又唔系周通常。 嗱，你唔出声，你佢唔专登起身， 你晨早请人走嘛？ 系啊， 系嘛？ 咁啊，搞到成件事好核突啦！婚宴里边咧，你有冇见过去过婚宴有冇见过啲主人家嗌交啊？其实咧，结婚主人家有时系啊， 四大长老 系啊， 闹咩？因为咩啊？ 影相 好容易噶咋？点解佢影咁耐噶？点解仲未到我？ 喺个台下。 下面排了一条队喺度。 哦，佢企喺度等。 系啊，好多呢啲嘢嘅，但系呢个时候真系 好多年前啊，我有记得一个婚宴啊，嗰个主人家嘅妈咪啊，唔肯埋主家席，就因为嗌交，我唔坐埋主家席。咁样啊， 搞到咁样。 跟住嗰两个主角系咁嗌佢唔好啦，你坐埋唔坐，我唔开心咁样嘅。 我咁啊，就佢一个位度，即刻铺块红袋布嗱，就呢个就系主家。 我听你哋咁样讲嘅话，其实咧结婚摆酒咧好多 好 多辣着嘅位， 好容易辣着嘅。一系呢个又唔开心，新娘又唔开心，咁样噶。 系啊，我听过有个朋友佢系即系嗰啲 wedding planner 嚟嘅，好小事就着噶啦， 分分钟唔结噶啦。 举一个例， 嗱，头先讲嘅影相，跟住斟茶又系，就系通常我咪俾块垫佢跪喺度斟茶嘅， 系啊， 系啊，跟住又话佢系半跪啊，唔高兴啊， 有得半跪 咁，应该系唔中意佢噶啦。 即 系 佢蛋， 即 系 你讲紧嘅系老爷奶奶 系 咪？ 系啊， 老爷 大长老啦， 跪系应该跪晒嘅。 系啊，唔知啊，总之佢话乜嘢小事佢都会挑出嚟，即系其实你讲得啱，系之前有啲嘢噶啦。如果唔系，点 会 大好日子，大家高高兴兴饮埋咪算咯。 佢咪就系专登去嗰个位度同你 笑话你咯， 开波， 你开台， 咁又何必咧？ 真系唔好， 系啦，好快到十一点钟。翻嚟有网上情缘啦，然之后十一点后我哋欢迎校长， 哇 你又知唔知？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停。 网上情缘。世界上有样嘢，有嘅味道既甜且酸，既实在又好似好模糊。有时你会好想见下佢，有时又好想避开佢。佢个名就叫做回忆。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She is smiling alone in the lamplight. The withered leaves collected my feet and the wind begins to was beautiful then.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 Daylight, I must wait for the sunrise. I must think of a new life, and I mustn't give in. When the dawn comes, tonight will be a memory too, and a new day. 在每人的生命中，有人为你带来快乐，有人为你带来哀愁，但是两个很特别的人会带来生命。他们就是你的父母，没有了父母，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 So many nights I'd sit by my window waiting for someone to sing 乖女，你啱啱够十八岁，嚟紧系咪可以攞消费券啊？ 系啊，妈咪，五月二十九号话之前够十八岁就合资格噶啦。我而家咧喺度拣紧用边款储值支付工具收消费券，拣啱之后咧就要喺六月五号至到二十七号上消费券计划网站登记。 咁我使唔使再登记噶？ 政府话，如果你已经在四月收了第一期消费券，又不打算在第二期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合资格的话，乜都不用做噶啦。在七月十六号就会自动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噶啦。 我用紧嗰款储值支付工具都几方便，如果不转钱包就可以坐定定，等七月十六号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到时同你一起 shopping 啊！ 好啊，妈咪，到时我帮你谂定买乜生日礼物俾爹哋啦。 早上十一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嘅咧，就梗系要食多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啦。咁当然同时咧，亦都要做多啲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噶啦嘛。咁另外咧，要睇多啲笑片啦。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赛马会体艺中学郑元山校长？ 校长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多谢晒，多谢晒。 今日真系此事故人来啊！因为校长同我哋嘅监制咧，原来有啲缘分啊！ 冇错，系啊，系佢隔篱班嘅嗰个学啊，嗰个 邓主任啊，系咪啊？ 唔系邓主任啊， 教师，记唔记得佢个私隐仔啊？见到佢个样头先，佢喺学校，佢喺边？系咪搞搞震冇帮衬嗰啲人嚟噶？ 佢都话佢我冇教过佢，所以应该我都唔系好认得佢。其实庆幸我冇教过佢。 其实你系咪认？你系咪乱认噶 ？Otan， 你见到人哋状元，你系认系人哋？ 系啊，头先喺度讲话佢咧状元啊，又喺度话咧系啊，冇错啊，佢就话系啊，好似系我系先生嚟嘅， 唔知系嘅喎， 喺度认屎， 系啦，黐啊，黐校长咁康， 认屎认 鞋，系啊，毁咗业啦。但系其实原来校长讲嗰下，个同学都有啲渊源嘅喎， 系咩？ 佢有一个同学嘅话系我个好朋友嚟， 真系噶， 佢就系林柏希先生啊， 犀利。犀利，校长真系吓， 相识满天下， 相识满天下， 系啦，冇错。 校长一阵间问我哋嘅问题，关于呢个体艺方面啊，行山啊等等好多方面系咪啊？ 户外运动 啊，系啦，见到校长晒到黑蚊蚊啊！ 我头先问佢好多问题，佢话诶一阵间我会问， 关于劈雷啊嘛， 系啊， 关于行山劈雷啊嘛，好，好啦，咁啊校长，我哋三个同学就问先咯噃， 冇错。 见到校长咁年青咧，梁同学今日问嘅问题咧，因为关于老香港嘅，我谂咧各位在座嘅朋友们，年青有为应该就唔识答，不过如果你有留意旧香港咧，就可能会识答嘅。 系 嗱，呢个问 题对唔住，我哋多咗个同学仔嘅，系啦，就系读你间学校嗰个 阿黄天恩同学， 系啦，加入，系加入，嚟啊！ 旁观者吓，咁可以依牙松降嘅，一阵间帮手答嘅。嗱，香港好多时推出一啲公民教育咧，就会有啲嘅少少嘅公仔啊、卡通人物啊，例如。垃圾虫大家记得啦， 记得， 有啲人话佢设计个样核突啊，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咁啊冇人靓仔噶嘛，垃圾虫啊，系嘛？好啦，香港曾经推出过一个叫做平安小姐嘅宣传运动，年份1959年， 哇， 1959年推出嘅吓，佢嘅使命 直到1969年，即係用咗佢十年嚇，喺所有大小街頭都會見到佢噶啦。平安小姐其實就係平安兩個字上下寫啦，畫啲面啊，畫條裙俾佢，即係其實係兩個中文字嚟， 唔係一個真人嚟嘅。 公仔嚟，嗱、卡通啦，或者大学卡通，我俾个 concept 你就系平安两个字啦、 嗯， 上下上面系平字，下面安字，画一个头发啊，画条裙类似咁啦、 哦， 就叫做平安小姐。嗯、到底佢系宣传乜嘢嘅呢？四个答案，第一个人卫生，睇、嚟你好似真系唔识咁，我以为呢个实识， 佢点会识啊？ 点会识啊？ 系啊，五九都未出世到六九， okay, 得 第一九都未必出啦。 第一你应该出咗啦， 我出咗， 唔系佢九六年出世嘅。第一个人卫 生，一八九六啊嘛， 个人卫生。第二道路安全守则，第三家居嘅安全。第四，不帮衬无牌熟食档，到底平安小姐是哪方面的平安呢？再讲一次，第一个人卫生啦，第二道路安全，小心过马路，第三家居的安全，第四不帮衬无牌熟食档，指尖牛杂啲啲烟灰落去嗰啲咁啦，到底平安小姐的使命是什么呢？ 五九至六九嗰阵时候，应该叫大家宣诶咩咧？ 卫生多啲咯，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卫生。 道路虽然咧系打路， 但平安两个字就似同道路有关。 点解啊？ 即系大家都觉得啊，平安即系道路安全嘛。 哦，即系平安出去，平平安安翻屋企咁嗰啲啊。但嗰阵时我谂唔 系 好多车， 嗰年代似同卫生有多啲关 系。系咯，因为嗰阵时候有老鼠啊，系咪有嗰啲？ 又制水咧，六十年代。 系制水又唔关卫生事嘅， 冇水啊嘛。 冇水，因为冇水啫。 咁有咩关系？ 系 同平安有咩关系？ 你唔好夹硬揽埋 咩生啊？ 你唔好夹硬揽埋。 冇水， 制水系制水。 好跳脱啊！呢位同学，你思考，我真系冇办法能够叫 短 动啊！ 短短地，缩缩地。 我 A B C D， 我 A 系咪 A 卫生？系啊，全部拣 A， 系 全部拣 A。喂喂，先，佢会唔会系用呢一样嘢嚟去？ 佢有啲啊，嗱，因为个人卫生，我觉得嗰阵时未有呢个概念，我真系觉得 你冇概念啫。 小白同学， 你个人卫生冇概念。 小白同学系咩 ？A B C D B， 佢系 B， 拣 B。 道路 啲路咁宽，冇理由啊。 其实交通意外就几时都有， 但系好可能嘅就系嗰阵时候未有嗰啲咩左望望右望望再望一望左先过啦过马路， 但 嗰 时啲车可能都唔系好多系嘛， 同埋唔会好快， 系咯。所以我都是觉得似卫生多啲嘅感觉上啊，不过卫生好少用平安两个字， 系咯，卫生好少咁应该用咩？如果唔系 健康 卫生， 话家居，家居冇理由，咦？家居有理由喎？ 点解啊？ 我好似一批即系一间屋住十伙人，我打死个火水佬咪火烛咯。真系， 但嗰时嘅居住环境，我谂冇乜条件去讲家居安全， 咪系咯， 有得住好好咯， 系啦，有得住已经好好啦。 哎呀，棘手啊！ 不如，哎，我以为你真系好， 因为我哋全部买晒卫生嘅话，好似好 全军覆没 嚟 噶。 同学， 呢 度唔系赌场，唔系买。 几个买卫生举手？靓妈，系啊，靓妈，即系啊，隔篱有两个。 系啊，我哋接电话嘅靓妈。诶 ，by the way， 不 如。提提大家1872388，阿靓妈已经嚟咗啦，咁所以如果打电话点唱可以打嚟，而家打嚟噶。 小白系， 我都系拣道路，我觉得平安两个字同道路有关系，真系。 所以我以为好容易添呢条， 唔系 啊，唔系啊，点会啊？ 嗱，你话 你出街容易啦， 系啦。 睇先， 我拣道路，因为平安同道路有关啊。 好，我拣道路。 我继续拣卫生啦，咁。 你哋拣卫生 ，OK？ 三个系卫生。三个道路， 好嗱，我读翻佢嗰啲 slogan 俾大家听啦吓。 好， 冚好垃圾桶，松鼠冇食粮。另外，清空空樽、空罐，防止积水生蚊，其实系个人卫生嘅。个人卫生， 个人卫生， 个人卫生。 好 嘢， 系啦，咁啊唔关呢、這个其实咧当时咧嗰个交通咧唔系话唔需要宣传，但系咧政府都推出另一个公仔叫斑马佬先生啊，斑马佬先生系 呢、這个比较明显啲啦， 系 啦，呢个就系道路啦，即系佢系管斑马线啦，即系叫啲人小心过斑马线啦，咁样好唔好？ 好， 咁啊头先边个啱咗啊？头先啊校长啦，同埋阿黄天恩啦，你跟校长啫嘛，懒咩？好啦吓。你同我，不如咁，我听下歌，你头头先 好 唔好？ 好啊，要 这只风筝若放手将吹不回来，若共你试试临别再爱爱，或有未来。当我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习般，连每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伴住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 李同学准备发问， 好，校长同埋几位同学开始留意啦噃吓，好啦、 啊， 其实咧有好多种嘅果实啦，系我哋即系成日要食嘅生果啦、嗯，其实佢哋有好多种唔同嘅种类嘅、嗯，我而家要问嘅就系话。浆果呢一样嘢，浆果啊吓，浆嘅就系即系嗰啲浆字咧，跟住下边一个木字，浆果。以下边个唔系浆果咧 ？A 香蕉 ，B 士多啤梨 ，C 西瓜，定系 D 奇异果咧？ 即系浆果一种种类名系嘛？ 一种种类名嚟嘅，咁但系我哋嘅生果里面嘅话咧，有一种叫做浆果嘅嘢。咁所以咧就系究竟以下呢四种边种唔系咧？但系其实如果一阵间如果讲俾你听嘅话，你会发觉嘅就系话四种嘅话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即系异曲同工嘅，又、或者就系佢哋都有一啲相同嘅地方嘅、 你哋校长皱晒眉头，校长你一户外应该见华生， 唔系好皱眉头，因为我系一个生物科老师，但系中文真系未听过啊。 OK， 浆果嗰个叫 berry 啊。 哦 ，OK， 系啦，英文嘅就系 berry 吓。咁究竟以下边一个唔系浆果呢？A 香蕉 ，B 士多啤梨 ，C 西瓜，定系 D 奇异果咧？ 西瓜， 西瓜，我估西瓜， 西瓜， 西瓜。 隔篱 冇理由士多啤梨啦，士多啤梨 berry 啦，系咪啊？ 隔篱课室嘅有冇同学？ 识唔识答啊？ 西瓜，三个西瓜，哇，好多西瓜。 我拣香蕉。 你拣香蕉。 有冇原因噶校长？ 佢个形状有啲唔同啦、 啊。你又 唔系啊？马大丽 四个个样 形都唔同噶啦，系啊，我啊觉得四个都 锁定啦嘛。阿靓妈，识唔识？等埋你，即系而家有一条香蕉同埋三个西瓜。 咩、啊？我听唔 明。你要乜嘢 ？A B 士多啤梨，士多啤梨。 喂，但系佢 berry strawberry 都已经系 berry 咯。 马定离手啦嘛。 系西瓜。 O、okay, K， 三个西瓜， 有有 一条香蕉同埋个士多啤梨，系咪？有人种 西瓜，一定系 正確嘅答案系士多啤梨啊！ 吓，你阿妈种啊？ 嗱 ，berry 并唔系我哋成日一般所讲嘅 blueberry 啊，又或者系 strawberry 啊，成日就用呢一样嘢咧，其实咧就系会讲错俾你听嘅。究竟乜嘢系为之喺植物类里面咧叫做就系浆果或者叫做梅果咧？其实佢同一样嘢嚟嘅。问题就在于你见到嘅就系有果皮啦，跟住佢中间有果肉啦，同埋里面有好多一粒粒。一粒粒嘅种子嘅，咁、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譬如可能系香蕉，其实里面有好多啲 黑色嘅粒粒， 黑色嘅种子，冇错，聪明，系啦，咁你就明啦。咁至于士多啤梨， 个果其实系出边嗰粒嘢啦， 对啊， 唔系个士多啤梨， 系 出边 嗰 啲一粒粒， 好聪明啊！ 犀利， 呢个要教嘅， 唔系 Barry 咯，系啊， 黄天恩肯定唔识啦，冇俾校长教过， 你哋嗰个人分差长到咧， 但校长都答错啊，但校长都答错，俾校长教， 喂，你咁大胆嘅， 呢样嘢系真系比较奇怪噶，因为大家以为 即系我哋以前 冇错啦， 但中文真系唔知点样译， 唔紧要， 好啦，马同学， 好， 靓妈有一分，好，马同学， 好，嗱呢个咧。是巴西的国旗、 嗯、 巴西的国旗、 嗯、 它有一个星空在里面的。 嗯，看到看到。 有27粒的星星。 是。 是啦。那这27粒星星 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呢？哇，皱眉哇。 巴西是吗？ 巴西。 嗯， 是。 好，四个答案。 没意思，因为它只是一个设计上的。 对、嗯。 B。其实是代表佢巴西里面26个州一个联邦区。C 就是其实是一啲星象嚟嘅，即係巴西个国家里面抬头望嗰啲星空就係呢一个星空啦。D 其实代表巴西由立国以嚟27个杰出嘅人物国家英雄。再讲一次 ,A, 冇意思设计嚟嘅。B 是代表他26个州一个联邦区。C 是代表他在巴西境里面望上去的星空。D 就是立国以来的杰出人物。 我觉得 B 是 B, 我都估 州份。 嗯。两个答案。 国旗国家通常都是。 通常有这样的。 是啊是啊。 州份。 27粒星。27个伟人。立 国 的 时 候， 系啊， 咁如果后来啲伟人冇得加落去咯， 冇得加咯， 后来都仲会有伟人噶嘛。 嗱，佢呢个国旗咧， 山 平写翻嘅，以前系冇 使 讲 啦，我唔同意，我总之觉得系周份，唔想听。 你个文质噶，你个人， 我觉得系周份。 你试下讲啊，你试下讲，你讲，你讲 乜嘢啊？ 你 头 先讲 嘅 嘢咯。 嗱，因为佢原本咧，佢冇呢啲星星嘅，后来先加上去嘅。系啦， 得嘅咩？国旗 得，佢梗系可以改噶嘛，佢国家改。 A B C 定 D， 你同学你估咩？ 我未啊，我未决定吓。A B C 定 D， 嗱，佢都估周份啊， 都系周份系嘛？ 正路咯，只可以咁讲。 系啊， 比较正路咯， 常理， 但太正路会唔会就 系？ 系 啊，但呢个人系冇常理噶嘛。 咁啊系，咁你哋可以估其他嘅，我觉得系周份。 系 26个、27个，OK。 27粒星星。 27粒星星，鬼人 佢个真系个星座嚟嘅，佢嗰27粒。 我就系见到你就系星座嚟 嘅。系啊，真系星座嚟。 伟人啦，我夹啲 一个伟人， 系全部都系买晒 B， 系嘛？ 真系星座， 佢 未讲噶，佢未讲， 真系星座， 真系星座嚟嘅。 咁你头先 C 个答案系咪话 望上 个 天？ 望上 个 天 嘅 话，咁我觉得似 C。嗯，如果系咁，即系喺佢个国家上边，即系抬头望就系咪会变到嗰啲星象？ 唔会变嘅咩？星象？ 我唔知喎呢个，啲食真系唔食咯， 系咯，唔会变嘅咩？你望上去嘅话，但系佢会唔同。 但 系应 该有 regular pattern 啦，都系，可能系咪即系比较常见嗰啲？ 哦，都系咯，咦，有机会喎，星象。好， 呢个 真系唔食，唔食，好。 都系撞嘅啫， 我都系撞嘅咋，系啊。 好啦，我撞 C 啦。 好，星象。 OK， 而家就有人改 星象， 有 B 有 C 有 D。 好，有冇人中？ 梗系有人中啦。 答案， 答案就是26个州一个府一个联邦。 耶！我都话最正路啊， 转咗台添，转咗台错咗。 哇！呢个校长，你出雷奇啊！ 明明啱噶啦，哎呀，快啊嘛！就系咁样啦。 系啊。 咁但系点解佢要画成好似个星象咁样嘅？你睇下， 系啊，佢 系似嗰啲什么咩双子座啊？ 系啊，佢系真系星座嚟嘅，系啊， 咁样， 系啊，系真系嘅。 嗯 ，OK， 明白 啊。 好，多谢晒啦。咁啊，同学问完咧，翻嚟咧就到校长啦。校长问咧就 下半场啦， 下半场就系户外嘅吓，包括咩雷劈啊、行山啊， 一阵你就会 被狗追啊。校长问你，如果你行山被狗追，你应该点？即系如果有只恶狗咧疑似想袭击你咧，应该点啊？如果你以你嘅认知， 望翻佢咯， 望翻 斗望，即系唔好跑啦。 咁褪唔褪后啊？ 唔褪后，唔喐。 哦，呢个都系行山嘅一啲小知识嚟嘅，即系你点样对嗰啲？ 多数都系佢都系凶你嘅啫。 系啊，我都系咁话。其实佢就系惊，佢先至咁样啫嘛。 一来啦，或者佢可能要 defend 一啲嘢。 系啊， 好，你想知更多，一阵间继续听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参议院通过暂停债务上限法案，将送交总统拜登签署生效。众议院已经在当地星期三通过法案。财政部警告说，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联邦政府将在今个月5号出现债务违约。政府提出的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今日刊宪，为应对新法例通过后可能会有大量举报个案，社署将会增加留宿幼儿中心的宿位，以及招募更多寄养家长。现时共有900几个寄养家庭，有200几名儿童正轮候服务。有寄养家长说，受虐儿童的情绪可能会较为敏感，希望社署可以提供讲座等，教导如何保持良好沟通。社会福利处助理处长周凤梅说，若果有受虐儿童个案，社署会考虑寄养家庭的情况进行分配，例如部分寄养家长更适合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等。海关上月中起一连两星期打击冒牌和侵权货物，共侦破22宗案件，拘捕3名本地男子，检获大约78000件冒牌及侵权货，包括手表、电话配件、手袋、衣服和波鞋，估计市值超过4400万。另外，海关上月在深圳湾口岸一架入境的货车上检获超过900只怀疑侵权蓝光光碟，其后再在旺角一个商场的店铺进一步检获超过2100只光碟，市值超过87000元，店铺负责人被捕。海关说有关光碟在本地贩卖。美国决定暂停向俄罗斯提供关于美国核武器库存的部分资料。国务院在网页表示，自当地星期四起，华盛顿暂停按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要求向莫斯科发送通知，涉及洲际潜射弹道导弹和发射器的遥距监测数据，包括这些设备的最新状态或位置。官员说，俄方早在2月下旬停止提供这类信息，持续违反条约。美方今次作出的是反制措施，强调可以逆转，美方亦将继续遵守条约的核心限制，俄期望俄方双向而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底签署关于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法例。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回应美方最新措施时表示，续签条约的唯一方法是美国放弃敌对路线和失败的对俄战略意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一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74点，升657点，成交金额5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9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4点，升1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4，升15蚊；盈富基金19.08，升6.5；美团119.3，升6.5；阿里巴巴82.05，升4.8。恒生中国企业64.74，升2.62；快手57.3，升了3.75；南方恒生科技3.74，升了1.76；友邦保险

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今日星期五再有点唱嘅时间，十二点半吓，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 再一次介绍今日嘉宾，赛马会体艺中学靓仔嘅郑元山校长， 又好多谢。仔郑校长， 佢唔系靓仔， 将个时间交俾你啦，郑校长。 好，咁咧我就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一啲野外活动嘅题目啦。咁啊，第一条咧就即系。抄咗一个好大嘅电视台嘅一个好受欢迎嘅节目入面嘅其中一种问法，就是、地理题， 系啦，复杂 的。以下边个地方咧唔存在喺香港嘅，不存在吓、A 咧就系自杀崖 ，B 咧就系跳楼石、C 咧系跌死狗、D 咧系饿死鸡。 哇，咁刁钻嘅！ 第一个自杀崖， 自杀崖， 跟住咧 跳楼石。跌死狗，饿死鸡， 唔、存在啊！ 唔存在，即系大部分都存在嘅。 咁样个名字， 唔系实有嘅，即系佢 跌死鸡啊！有冇玩死马？ 冇， 我哋呢度有。 我觉得跳楼石， 我觉得系跌死狗。我觉得跌死狗冇理由啲咁嘅名字。跌死狗 ，OK， 系咪跌死狗啊？ 跳楼石， 仲有跳楼石， 我觉得 分散投资咯，好冇？ 好， 分散投资系饿死鸡。 OK， 有冇人中啊？ 有人中嘅，正确嘅答案咧系跳楼石 啊，系啊， 系冇嘅， 反为有跌死狗、啊。 跌死狗系真系有呢个地方嘅，喺呢个新娘潭嗰。 但我好想知点解会咁叫嘅一个名字， 因为嗰度有个崖啦，一个崖啦，咁、个望个样，咁啲人就话啊，嗰度好危险，所以就会叫做跌死狗。 咁啲人唔系跌死猫嘅， 唔知啦呢、這个就 咁咩鸡 饿死鸡、我都唔系好知。自杀崖就好出名嘅，自杀崖喺飞鹅山附近嘅，系一个崖。咁早排都有好多人去嗰度打卡啊、影相咧，其实系一个好危险嘅崖壁咁样，咁、非常出名嘅。 OK， 好，长知识啊， 提下大家即系有啲呢啲名称咧，就即系。知道有啲地方原來係有危險嘅咯， 係冇錯嚇。好， 好第二樣嘢咧就係大家中意行山啦。咁香港咧就有四大嘅行山嘅遠足徑嘅。咁但係其實山界嘅人咧就中意講有四大嘅行山考牌路線。咁以下四條行山考牌路線邊條最長咧？第一 A 咧就係杯嶺雙道 ，B 咧就係三牙泉走 ，C 咧就係環湖出嘴。D 咧就系、是、一尖三嘴过四环， 呢度行山最熟你噶咯，其实呢两样你识唔识啊？我听都未听过呢啲名 字。A 系咩啊？对唔住， 杯岭双道喺青山附近嘅，系啦， 即系两个地方嚟嘅， 系啦，你可以咁讲。 乜杯？ 系啦，系啦，系啦。B 咧就系、是、三牙泉走，就系喺大屿山九牙岭有三只牙，中九牙、西九牙、东九牙。C 咧就系环湖出嘴，湖咧就系船湾淡水湖，嘴咧就系黄竹角嘴。D 咧就系一尖三嘴过四湾，就喺西贡嘅尖咧系蓝蛇尖，有三个嘴，短嘴、长嘴、米粉嘴，同埋四个海湾。 我就系知系 D 啊， 我完全唔识。 校长你有冇行过啊？呢 我全部都行晒啦。 其实所谓考牌咧，系咪因为佢时间耐咧，同埋个路途比较难行？ 冇错冇错。但系佢重点亦都系佢唔系一啲已经标好嘅一啲远足径，系所以即系有啲挑战，有啲难度。 校长，我想问咧，所谓最长嘅话系要几多个钟头嘅话先叫做系叫做长噶？ 咁呢个睇你行得几快嘅， 有人系有人可以行一日。 你咧，你行几耐？ 我最长嗰个行咗十一二个钟度啦。 哇 ！D 啊， 我觉得一系 C 又 D 啊，即系西贡嗰边大啲。 你唔系大屿山啊？ 唔识。 我估 B 啦， 我都系 D 两个 D， 一 B 两 D， 一 B 两 D 有 冇 中？ 咁冇人答中啦， 即系 A 同 C 啦 ，C 咯， 系啦，咁个答案系环湖出嘴嘅，一环个成个船湾淡水湖再出埋个黄竹角咀咧，全长系30K 度啦，上落差大概系1600几米。咁所以咧，大概要行11-12个钟到啦。 咁高， 你就系行呢条啊？ 啊，唔系我四个都行过。 吓，咁呢个你行咗几耐？ 呢个行咗11-12个钟到。 哇，咁样犀 利！但如果我哋行，可能要20几个钟咯。即系如果以我自己， 要扎营咯， 同埋未必行晒啊， 同埋冇乜退出点咯，系啊。 飞行服务队嚟， 即系你一定要行晒，如果唔系中途走唔到。 所以呢啲咁样要考牌路线咧，会唔会有事啊？即系嗰个危险， 当然会啦，一定有啦。即系所以一定你都要量力而为去做嘅，系啊，一定有危险噶。 呢四条路线都系噶，就总之你一行嘅话，你 系 冇中途。 唔系有啲中途 噶， 系啦，有啲可以退出。 咁样都叫好啲。有呢个就一路行嘅话咧，根本就 系 冇。 你沿路走咪都，就算你走唔到，你沿路翻转头。 最惨就 系 你行咗三分二咯，你要行三分二嘅话，你沿路走嘅话，你就要行中长， 痛苦，好痛苦，谂下都痛苦。 最初级 B B 班呢四条系边条？ 喺港台门口 B B D 就应该杯零双道咯，我相信。 杯零系 短啲嘅，但系佢个路况比较沙石比较多啲。 哎呀，我唔中意嗰啲嘅 碎沙多啲。 好，第三题 咁啊，而家天气热啦。所以有時行山咧都會想去玩下水嘅，咁所以咧就去玩啲石間啦。咁香港都 好 出名，好靚嘅石， 係 啦。但當然啦，係危險噶，所以即係都係要量力而為啦。咁啊，以下四條嘅間咧，邊條係曾經發生個致命意外，但係又未被漁護署列為高危嘅石間？其實漁護署有列舉一啲即係有高危嘅地方提示大家嘅。咁但係咧。其中一條咧就係佢發生過意外，不過冇被列。 但 係嗰 意外有冇人死啊？ 有死人嘅，係啦。第一條 A 咧就係大城石間喺城門水塘嘅。B 咧就係馬大石間喺馬鞍山附近啦。C 咧就係平南石間喺南涌即係鹿頸附近。D 咧就係水撈槽石間就係喺大嶼山大澳附近嘅。 嗯， 平南石間出現。C 啊， 我都估 C。 嗯，我估 B boy， 嗯， 两 C 一 B， 有人啱嘅 ，系答案系马大石间， yeah. 平南石间系好容易去，相对地即系简单，但系就系可能有人忽视咗佢个危险性。 之前几耐之前有事啊？ 馬大石間其實應該早喺一兩年前咧，就有一個都幾資深嘅行山人士喺嗰度即係發生咗意外。咁但係當然啦，佢就喺一個即係天氣唔係好好嘅情況之下去挑戰去玩，咁、所以其實係真係會發生危險。 即係啲水位突然間上漲係咪？ 或者係山洪暴發啊咁樣咯。咁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咯，同埋最好有經驗嘅人士去帶啦，係啦。 哦，明白。 氣山莫氣水啊， 係。 好啦，到第四條啦。 第四條咧就關於 有兩分 越野单车啦，咁香港亦都有好多人玩越野单车嘅。咁以下边一样嘢咧，系玩越野单车嘅要求、 okay. ？A 咧就系要领有牌照。B 咧就系只系限时某一啲日子先至可以玩啦。C 咧就系你嘅单车咧必须配有照明系统，同埋 D 咧就系必须至少二人同行。 呢个系必须，其中一个唔啱嘅系咪？ 唔系，就问你边个系越野单车需要有嘅要求， 照明系统，我觉得系照明， 系呢条有啲 tricky 嘅， 基本吓系， 但系冇听过话要牌照， 我都冇听过 越野单车， 系即系唔系马路啊，喺山度 踩嘅， 山喺山 A 系要有另有牌照 ，B 只系某一啲时日先至可以玩 ，C 要有照明系统 ，D 必须二人同行， 一定系 最少二人同行， 照明，照明。 限时， 我跟你 撞，我乱撞咋，系啊， 呢条嘅答案比较 tricky， 个答案系冇答案， 点解啊？ 因为四个都唔使嘅，原来。 照明都唔使， 照明都唔使， 唔使嗰啲头灯咩？ 越野单车唔使，因为其实好少人喺黑夜去玩嘅，所以唔系必须嘅。当然鼓励你有啦。系啦，咁有牌咧，以前真系要有牌嘅，咁、但系而家取消咗个牌照制度啦。限时日咧就冇限嘅，但系而家咧就系限咗你只系某啲径先至可以玩啦。咁最后咧就系二人同行咧，就系如果系有12岁以下嘅小朋友， 就 一定要人同行，否则 的 话就唔需要啦。 冇错冇错。不过同你讲下，有时咧就算两个人同行咧，都会有危险嘅。 当然啦， 我有一次试过喺单车径啦，咁爸爸揸架啦，小朋友揸架啦，那个小朋友突然间停低，同埋爸爸行先啊，小朋友跟。他揸起细路仔单车，佢突然间 一一扑停咗喺度，爸爸咁样嗌爸爸。咁但系如果其他后来者咧，就好容易会撞到佢。 系啊， 所以如果大人最好喺后边，就唔好要小朋友喺后边啦。 系， 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最好大人垫后，小朋友喺前面踩就安全。 始终越野单车都比较危险啦，即系你就喺个山路啲。路又唔係好平坦咁樣，咁所以都係即係最好有學過或者有經驗咁樣去做會好啲咯。 OK， 其實有啲地方係唔可以玩越野單車。 其實只限於 有可以 指定嘅越野單車徑，係啦，你唔可以就咁喺條山一條山徑度啊，我自己就踩咁係唔得。雖然有人咁做嘅， 但我哋點知道邊度係得？ 漁護處有呢啲資料嘅，其實有一啲指定，同埋你去到某啲地方，佢都會有一啲指示牌話呢條係越野單車徑，亦都有啲徑咧係單車同埋人共用嘅。咁佢會提示大家啊，大家要 小心啲，係啦， 要小心啊咁。 好，哎呀，我唔中啊，今日條條都唔中啊，唔緊要，我仲有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咧亦都係最困難嘅應該。咁啊，但係亦都同即係近日發生。昨日發生的個雷劈事件有關啦，咁、但係咧就係、如果在海中心玩緊獨木舟，遇到雷暴，咁、有啲水上人咧就稱呢啲狀態叫打石湖咧，即、就、係、是、一個好急嘅突然間好強嘅強烈雷暴，咁你又冇嘢，即、就、係、是、自己中喺個海中心一個人，咁你最應該可以做嘅係點樣樣咧？即、就、係、是、有啲咩方法咧？第一就係喺個海中心嘅獨木舟，喺個獨木舟嘅隔離咧跳咗入水。然后将整个身体大部分范围咧匿喺个艇下边。 嗯 ，OK。B 就是用最高的蛙掌速度，你能力范围内最高的蛙掌速度咧，逆住个暴风的方向前行，即系同佢相反，因为佢向住一个方向吹，我同佢相反，我咪同佢相遇的时间最短咯。OK。C 咧就是掉走晒所有的金属物品，包括埋你的手机。掉走佢，系啦，即系等佢唔好吸引到啲雷啦。然后咧就躺平咁瞓喺个艇度咧，等嗰个暴风雨渡过。OK， D 咧就系好似个鸵鸟式咁样样，即系乌低个头咧，俯身咧，低头卷曲咧，就踎喺个艇上边咧，合十祈祷。 我觉得似 C 喎， 唔系，我觉得似 A 啊，即系反转个艇。 即系跳入海里边，水入边。 我就唔跳入个海度啦。 但你反转个艇，你咪会跳，你都系落咗水 啦。 你坐喺个海上边。你坐喺上面， 唔好理我啦。 点会唔系理你啫？人哋呢一个系选项嚟噶嘛。 但你唔合理啊嘛。 我拣 A。 嗱，不过都要提醒，即系其实咧，呢个真系一个好不幸嘅事件啦。即系如果你知道有天气嘅，最好就唔好出海啦。即系但呢个都系我亲身经历嚟嘅。 系啊，我想问清楚一样嘢吓，你讲紧呢一样嘢嘅话，其实佢系避免俾雷劈啊，定系头先你讲嘅 减少咯？ 减少俾雷劈系咪？ 当然啦，都系 luck 嚟噶啦，即系但系。会唔会边一个做法？ 不过咧，马小强嗰个答案就系多个可能性，就系嗰个艇可以作为保护咯，系嘛？即系好似一个挡箭牌咁啊，挡一挡咯，咁就系嘅。 咁你咪反而佢有个目标劈落去你，唔系不过 你点都会。 但系你嗰个唔系全唔系导电，唔 系系啊，唔系金属嚟噶嘛， 唔系导电噶嘛，系嘛？ 诶，系胶嘅通常 胶噶嘛，系啊，独木舟系胶噶嘛。 我觉得保护自己， 啊，对唔住，C 系咩话？将嗰啲金属全部抌晒，跟住咧， 手机全部掉走晒，然后瞓平，即系将个人平瞓喺个艇度，因为费事你突高咗，你咪会好容易踢到你 咯。系成为佢嘅目标。 系啦， 我都讲 A 啦， 因为冇可能抌晒啲金属嘅嘢。 我都觉得唔会，我唔舍得。 系啊，问题我宁愿佢劈我。 我都系。 但 系 如果揸住个电话，会唔会觉得好容易会引到啲雷 咧？又系啊，因为佢有电啊嘛。又掉咗啲金属物品啊！ 唔掉点都唔掉， 呢啲系网上教嘅一啲资料嚟嘅，系啦。即系当然啦，其实真系机会都。 但我想问，我想问校长，我可唔可以唔好掉？我话胶袋装住得唔得？如果我有胶袋， 浮下浮下咁样，算唔算系咁样？咁样都叫做 掉晒。你都可以都得嘅。 系啊，搵啲隔， 即系总之远离自己啦。 系啦， 等 胶袋包住，摆远啲咯。嗯，系啊。阿李同学，你拣咩？ 我拣就呢个啦。C 啊， 我哋揀 A， 系啊，两个 A 一个 C， 有冇人中？ 都系冇人中嘅， 又冇人中。 个答案系 D。 D 系嗱，咁我解释一下啦。咁啊，第一咧就唔应该跳入水啦，因为其实水系导电噶嘛。咁啊，即系虽然话个艇系胶艇，但系其实即系佢劈落嚟咧，嗰啲电流咧，其实一样会有响伤到大家。 但系佢话佢会坐喺上边， 哦，咁就更加危险啦。系啊，你高 死多两 高出水面啊嘛， 死快啲。 咁第二咧就系用最高速度蛙艇咧，咁你蛙艇嘅时候咧，嗰支桨就会举起咗啦。 哇，咁亦都係好危險啦，係啦。咁第三咧就係唔好掉手機啦。咁其實唔好掉手機，因為遇到有咩意外，你起碼可以求救，同埋平瞓喺度咧都唔係幾好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劈雷咧都唔係淨係劈嗰一下，佢仲有啲橫向嘅雷，咁有機會都係會傷到你。咁所以最好嘅咧就係即係減低你同個艇同埋個水嘅接觸面。咁所以即係俯身咁又唔好企高啦，企高又容易劈啦。咁啊俯身踎喺度，然後咧。就合十祈祷就我讲嘅啫，即系其实祈祷嘅意思，尽量 系 啦，就加咗呢几个字，令到你哋会觉得 误会咗 ，但其实嗰个系最好保护自己嘅方法咯。咁、哦、通常好快时间嘅。 你嘅亲身经历系咩啊？ 我嘅亲身经历系冇做到呢样嘢，因为太惊啦，所以都真系好高速咁喺度玩，系所以 你初开嘅时候唔知嘅咩？ 唔知噶、 哦， 真系唔知嘅、 okay ， 即系嗰日系即系突然间风云色变咁样咯。 嗯 okay、 所以大家真系要注意安全。 Okay、明白。 好啦，校长今日 力弹， 个个都力弹。 我两分啊， 你搏翻嚟嘅。好啦，校长，我哋今日有个点唱嘅，系啦，麻烦校长。 好，咁咧，我想点一首歌俾大家听咧，就比较旧啲啦，就系郭富城嘅《强》嘅。咁点解咧？就系、是、其实今日想大家认识多啲野外活动啦，因为始终都系会上山下海啦，即、就、系、是、好似首歌咁讲啦，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啦。但系因为大自然嘅环境咧，就会令到我哋真系领略到个我哋嘅生活其实真系好精彩。咁但系野外环境始终好多变啦，好多危险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做好风险管理啦，要自量啦。我哋成日话去户外活动好似玩命，但其实我嘅演绎咧就系即系玩乐人生，珍惜生命啦。咁所以飞天遁能够飞天遁地唔系强。真正的强咧，应该系能够顶天立地啦，同埋遇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咁先至系强。咁最后咧，就今年今个月份系六月，亦都系父亲节嘅月份。咁呢首歌亦都系写俾父亲嘅，咁所以祝天下所有嘅父亲咧，父亲节快乐。 哇！ 边个帮你写嘅呢篇文章？ 多谢晒。 可唔可以 WhatsApp 俾 AI 整出嚟？ 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次，仍抬头又次，再战再创这新意义。 郭富城嘅呢首《强》，快啦，中午12点，33度啦，非常之酷热嘅天气啊！所以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66%嘅。 强人是你， 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 又有点唱嘅时间， 梗系啦，快打嚟啊！ 仲有车路的士，今日天气啱啱就系讲下 热 辣辣揸车，冇错。 天立地，而 愉快到再珍惜，永活现世。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可以喺打而家打电话嚟啦，因为答案就系点唱嘅时间。 车路的士， 欢迎超超， 欢迎超超， 大家好啊， 又嚟啦。 咁 啊， 好 summer 而家， 系啊，觉 得 佢 啊，系啊， 好夏天， 第件衫好茶， 好靓啊， 冇糖，佢老婆冇帮佢 糖，关你咩事啫？好啦，我哋一先嚟嘅话咧，当然啦，有啲嘢咧要提一提大家，有个温馨提示嘅，系啦，就其实我哋都喺上两个礼拜嘅时候都有讲过嘅，就系即系港车北上， 港车北上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实港车北上已经开始抽签噶啦， 有啊，有留意啊，你提我叫我抽啊嘛，我抽嚟做乜？因为我知道我有啲嘢我系唔符合条件啊，明唔明啊？ 冇错啊，所以我哋而家都呼吁一下，真系帮运输署就讲一讲啦。咁、如果大家咧系未有呢个国内嘅驾驶执照，人自己嗰张驾驶执照咧、你哋真系唔好去抽呢个签啦。 咪系咯， 你中咗签都好，其实你系冇得申请嘅，你系会嘥咗个配额。 因 为 嗰 个 must 嚟嘅， 你嘥咗个 quota， 嗰个最基本嘅入门资格嚟嘅，所以大家要记清楚啦。你冇呢张国内嘅驾驶执照嘅时候，就唔好去申请啦。 如果我有咧，譬如话你申请咗啦，我同你一齐上得唔得？ 可以噶，可以噶，一部车系可以挂多一个人落去。 唔系，佢意思即系佢有，但系佢唔揸，但系你揸。 诶、那个司机如果假设系 佢冇，即系朝朝冇，我有驾驶执照，佢抽到我揸。 诶、唔得，因为系车主申请嘅时候，因为佢要跟翻个车个挂名车主嘅，嗰、个系第一个条件，就系你个车个挂名车主必须要有呢个国内 嘅 驾驶执照。所以你谂住话揾第二个挂名司机可以有呢、驾驶执照，其实你都已经是不符合的，中了签都冇得申请。 好，温馨提示非常之有用啊！ 好， 好，多谢晒。嗱，今日呢个温馨提示咧，都是关于个天气嘅。咁啊，酷热天气咧，到底 do's and don'ts 咧，咁热嘅天气有啲咩要留意呢？咁样， 冇错啊！大家其实在呢个咁热嘅天气嘅时候，仲中唔中意揸车呢？ 中意噶， 中意嘅，但系咧 唔中意攞车嗰下。 但系咧，除咗攞车之外咧， 搵人攞啊，喂，代攞啊！ 除咗攞车嗰下之外咧，真系唔好意思，我揸过好多咧，嗰啲车冷气咧，尤其是呢啲天气咧，开咗好似冇开咁啊！尤其是某啲欧洲嘅旧车咧，嗰啲冷气系统真系好弱 嘅。我觉得泛指系欧洲车嘅话，其实嗰个冷气都系差好远嘅。 因为其实咧，天生啊呢个真系冇乜办法，因为佢哋本身嗰边其实冻噶 嘛， 调翻转头， 反而暖气紧要嘛， 佢 暖气 好 犀 利 嘅， 佢个。嗰、那個冷氣系統其實係輔助形式嘅啫喎，所以呢個真係天生嚟講。 你冇得怪佢啊！ 係啦，歐洲車個弱冷氣真係 某啲啦，又唔可以完全話嘅，即係尤其是啲舊型冇咧，就真係你最好即係心理準備真係係啦。 唔係，日本車真係爭好遠㗎， 爭好遠，爭 好遠，係啊，爭 好遠。係啊，所以其實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咁我都會建議大家嘅，譬如唔知道大家有冇天窗先自己部車？ 我冇， 冇嘅。 所以我唔可以説亮話。 我以前試過有。 嗱，我自己咧就好中意。有天窗嘅车嘅，但系咧我又会去选择。去到而家呢刻有好多系就玻璃天幕，即系由头落到尾都系玻璃顶嗰啲嘅， 咪仲吸嘢。 哇，嗰啲好犀利！大家有冇上网睇到有啲相咧？喺架车里边要担遮啊，大顶嗰啲越南嘅、啊。 你 系 咪 讲 嗰啲冇得选择？即系佢本身就系玻璃天幕， 冇错、啊。 有啲咧就系有个天窗，但系你仲可以拉多一块嘢。 系啦，冇错。 嗰啲好啲，因为有得拣啊嘛。 系啦，我就传统式就系啱啱大佬讲嗰啲，本身系佢个天幕都大，但系有块嘢挡住嘅， 好啲。 咁但系咧有一啲而家天生由头落到尾成个车 好开扬啊嘛， 系啦， 系啊， 冬天嘅时候真系几爽歪歪嘅件事，但系一去到夏天嘅时候咧， 就 真系惨 啦， 因为咧其实佢哋个玻璃顶咧系冇得调校嗰个遮阳光。 嗰個層次 嘅。 哇！我想問咧，咁如果我個頂咧，嗱而家話唔準黐嗰啲咩膠， 係係 呢得唔得？如果車頂得唔得？ 其實係唔得嘅， 都唔得。 嚴格嚟講係唔得嘅， 犯法 嘅，係啦，犯法嘅。咁、所以唯一可以建議大家做嘅時候，如果假設自己部車真係嗰個玻璃頂係由頭落到尾嘅，你哋其實係可以去訂一塊類似窗簾嘅嘢，咁、樣咧佢係一個彈性嘅一個彈弓框，其實唔肉酸嘅，佢啱啱好由頭到尾，佢幫你遮曬成個頂噶啦。咁、但係咧嗰個就講你吸咗佢上去嘅時候，咁就唔係好方便地，你可以撳個掣佢就走咗去咯、你就每一次都要人手去上咗佢上去，或者拆翻佢落嚟嘅。 即係當你係泊緊車嘅時候嘅話，我見過啊，好核突嘅，好似露營嘅帳幕咁 咯。唔係好核突咯， 露營嘅帳幕咁吸住你自己架車，我搞咩啊？ 有兩種嘅，佢喺外面會有一個嘅，有啲喺裏邊 嘅。我見到外面嗰啲咯， 有啲喺個裏邊嘅，即係佢裝喺個車。 人哋睇唔到嘅， 人哋睇唔到嘅，咁就 整玻璃貼落嚟做乜咧？ 夏天嘅時候你就可以，起碼你唔使擔遮咯。 我諗得到喎，尤其是如果你全日你擺喺室外咧， 好犀利啊！ 好吸熱啊，因為玻璃 係 啊，屎梗。 但係譬如我自己咁樣啦，我就有個慣性嘅，譬如我叫做泊咗喺室外曬咗部車好耐啦，咁我因為係傳統式嗰種天窗啊，咁其實咧開天窗係可以有效地散熱嘅，但係有兩個方法嘅喎，大家覺得又問下啦。你会觉得开晒只天窗散热快啲啊，定系纯粹夹高佢少少，好似一个鸡翼窗咁样打开佢一个30度左右嘅角度，会散热快啲咧？ 好似系咪应该开晒咧？嗬， 如果你问得嘅话，吓问得啊，咁我拣45度啦。 褪开少少咧，其实系有效散热过你开晒佢。点 解？ 点解？ 但系咧就要配合住你揸紧车。 哦、 你揸车嘅时候有车速，其实咧就有一个负压嘅效果嘅，佢系会将你嗰个冷空气下降，热空气上升嗰样嘢，佢、再配合埋你个车速，就会将个热空气好有效地向外扯走晒嘅。 但系调翻转头， 系啦，你要开住冷气，跟住就可以做到呢个扯走个热空气嘅效果。但系调翻转头，你要开晒成片嘅时候，个效果又系点样样咧？其实就外面个空气压力大过你个车里边啦，咁佢就会。其實係湧入嚟嘅，即係繼續係熱空氣湧入嚟，而唔係離開你部車咯。咁、所以大家可以試下㗎，譬如曬一部車好耐，一上車真係好熱嘅時候，你向上褪開嗰個天窗少少，咁、其實。好有效，可以好快地散走曬啲熱力嘅。 我曾經聽過咧，即係有啲咧揸開篷車嗰啲咧，你知唔知開咗篷咪好熱好曬嘅？於是咧有啲人咧照開冷氣。咁我有一次問嗰個朋友話：開篷車點解開冷氣啊？開得篷係咪先？佢話因為開篷好熱嘅，但係冷氣係照噴咧，咁咧就可以好熱嘅時候享受冷氣，係咪好節度環保喎、啊？ 係喎，一個幾特別嘅玩法。 唔係咁，即係等於我哋就係開住冷氣嚟打邊爐啫。咁你好節度㗎，但係我都 因为你有个选择，你可以唔开篷噶嘛，唔开篷你咪开冷气咯，系咪先？但系你又要开篷，又开冷气，即系吓就 系 咁。但 系所谓 best of both 系啊，但系香港我觉得真系唔系好适合，好似最近咁样咧，有一日我见到真系好惨，我谂应该系嗰啲咧系旧款啲嘅啲开篷车啦，突然间落大雨，佢冇计，佢就系要继续咁样， 因为佢唔可以行紧嚟山过， 系啊，唔可以咯， 因为要去到好近期嗰啲新款啲嘅开篷车先至可以某速度以下俾你行住车再开。 好低速咯， 系低速嘅，但系都讲紧嘅，所以其实嗰啲真系冇办法啦，焗住 谂啊。系啊，咁啊，朝超头先你讲到嘅就系话，如果你嗰架车系有呢一个嘅玻璃天窗或者玻璃天幕嘅，咁你就可以咁样做啦。 冇错啦。 咁如果系硬刮刮，我哋嗰啲冇嗰啲嘅话， 开少少窗， 开少少窗，真系开少少窗， 即系极速地降温可以点做咧？ 我又会系做另一个方法嘅，咁我就会前后座，我各开一只对角方向嘅窗，但我就唔系开晒嘅，我开大约我谂3-4 cm 左右，又系配合住你揸车嘅车速。跟住其实又系可以有效地配合埋你个冷气，将啲热嘅空气逼咗出去架车外面。 哦，原来系咁样。 系啦，你唔系开晒四只，开晒四只又系啲热空气继续涌紧入嚟嘅。调翻转纯粹前座后座。各开一只对角方向嘅，咁、样又系有效将嗰啲热气散走嘅。犀 利，好科学化你呢个方法。 你呢个咪就屋企嗰啲咩对流系啦，对流风啊嘛。 所以呢一个又系可以试下，因为近排真系热得太紧要 了。如果夹个风扇仔喺个冷嘅槽嗰度得唔得咧？ 有效啲去令佢喷得快啲咯，心理上舒服啲嘅应该。 至少有啲风系嘛，啲冻风吹埋嚟咯。 或者用我嗰个随身法宝咧，有个好似风扇夹腰嗰啲咧。 仲有咧，冷气咧，有时候我发。你越想开好大咧，其实越唔觉得佢冻。人哋话其实反为唔好开咁大， 仲会好啲。 应该系话个送风位，我曾经有听过嘅就系话四个开晒嘅时候啊，因为咧佢平均咁样咧有四个出嚟嘅话咧，其实基本上系佢四个都唔够力嘅。如果系嘅话，你可以不妨嘅就 系 有两个熄咗佢，系咪咁讲？ 其实阿悠悠呢个讲法系真嘅、 嗯。 你如果假设有一边冇人坐又好啊、嗯，你其实熄咗嗰啲冇人用嘅方向嗰啲，甚至乎你后座冇人嘅时候，你熄埋后座出风口， 没错， 你可以将个力。到即系集中翻喺应该出风嘅地方，个尽快将自己嘅范围降咗温先咁咯。系呢啲都 可 以试一试嘅， 同埋咪抌多啲油咧就会冻啲噶。 你调翻转系架车喐住，真系有俾油去带住个发电机咁样样。 所以如果你塞车咧，就嗰个冷气机就好似窝地咁。 系啊，所以呢一个又系咯，尽量去行住部车咯，夏天嘅时候 系噶， 系啦，塞车嘅时候避无可避就冇办法 就惨啦吓。好啦，咁以上咁热天，我哋不如讲啲 do's and don'ts 留意啊，啲咩吓？ 头先我哋讲咗嗰只散热 啦，可以做嘅嘢咧，我哋不如讲一个唔可以做噶啦， 可以做 系啦。大热天时，大家中唔中意洗车先？ 中其实我唔中意洗车。 其实我都系， 我都唔中意。 大热天时我都唔中意洗车。 咁要建议大家一样嘢啦，喺好热嘅情况底下，尤其是你架车喺外面拍 晒 啦，晒到好似已经辣手煎得到鸡蛋嘅情况咧。唔好即刻就去洗车住啊！因为其实咧系对于个油漆好大伤害嘅。 我系玻璃。 系啊， 我系玻璃。 试过啊，系咪？ 试过，因为其实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话个玻璃裂咗，咁跟住嘅就系即系都系牛眼，跟住多少少嘅啫。但系你都要整噶嘛。咁跟住咧就师傅，我都记得我哋都系 讲过一次， 有讲过。佢就系话你系咪成日都系咁样嘅？整晒到好兴嘅时候嘅话咧，就真系啡啲水落去。我系啊。咁佢就话其实咁样嘅话咧，如果你有少少裂痕，佢话或多或少其实咧都一定会系。经过啲道路咧，你一定系会有啲地方系会有啲 弹到 嘅嘢嘅。佢话咁样嘅话咧，系会好容易会咁样会个玻璃会爆。 跟住佢就直头会爆咯，因为 真系唔知啊， 因为系一个好犀利嘅冷缩热胀，跟住系真系会爆玻璃嚟 嘅。你顶唔顺 嘅，系啦。咁本身完美嘅玻璃都比较好少少，但系学咗话斋，本身如果玻璃已经有少少伤痕嘅时候， 你实有噶， 实有噶，你 行少少仲 有唔多唔少弹到少少， 有噶。 喺嗰啲情况底下，无端端就会有一点仔嘢。变咗一个类似蜘蛛网咁样爆出嚟咯， 嗰次就 系 咁啊， 系啊，所以好肉痛啊，跟住咁 唔知肉痛啊，因为你玻璃有时咧，你影响揸车啊，你成日望住嗰一点啊，或者蜘蛛网咧，好影响你个精神嘅， 系冇错，同埋系好影响夜晚驾驶安全啊呢一个，所以又可以见一样嘢咯。其实如果大家买汽车保险嘅时候，如果系全保咧， 玻璃， 其实喺个全保里边咧，好多公司都已经包埋你每年可以换一片挡风玻璃嘅。 我就好彩嗰次有全保，所以佢。我就換嗰個新嘅， 係啊，所以呢一個大家要睇翻，每一年一片，咁所以大家就要睇翻啦，自己份保險有冇包啦。咁如果假設唔好彩嘅時候，彈爆咗又好啊，或者真係唔覺意一淋咗就撲一聲，跟住裂咗，其實咧。保險都可以包得翻嘅，咁所以呢一個就善用翻啦，唔好濫用，但係善用嗰件事。 知道， 好好。 少少咁，如果係嗰個車身，個車身嘅話就會好容易。 都會㗎。咁我哋譬如夾硬淋落去嘅時候，你諗下個油漆，跟住真係會無端端你咁樣好高温淋凍水落去嘅時候，好大傷害啦。但係油車身都未算最恐怖嘅地方嚟嘅，係個剎車碟。 吓， 系啊，因为刹车碟你去到好热嘅状况嘅时候，你突然之间咁样淋水咧，个刹车碟系会挛嘅，好多人唔知呢一样嘢。咁挛咗之后个效果系点样呢？譬如你行车嘅时候，长期会有一啲咦咦声嘅嘢啦，出现喺个鼻粒嗰度走出嚟，其实都系咁样嘅情况底下发生嘅，所以。在滚热辣的情况下真的不要去淋水泼水落去的刹车碟很伤很伤的 东西。OK, 这个就千祈不要了。 千祈不要这个要避开的东西。 还有没有其他东 西这样又可以建议一下啦大家譬如有选择的情况下尽量都是拍一些有顶的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的车在室外晒得那么紧要的时候呢咁、那個車廂裏面唔多唔少實會有塑膠啊，甚至乎嗰啲人造皮啊，或者甚至乎佢每一個夾層之間用膠水黐住嘅地方，係會有釋放嘅。咁嗰啲釋放出嚟嘅物質其實對身體都唔係咁好啦。我哋喺架車裏面嗰呼吸嘅時候都不斷將嗰啲嘢去吸入自己肺部裏面嘅。咁所以避得到嘅，盡量揾翻啲有頂嘅停車場拍啦，喺炎夏嘅時候，咁就避免咗太多呢啲有害物質去吸入啦。同埋曬得多都唔好㗎，跟住佢嗰啲皮啊，嗰啲膠 邊啊， 會全部一齊老化咯。咁老化咗嘅時候，你唔係。 個個部件你都可以隨便換噶嘛。咁、所以呢一個係要注意嘅。 係啊係，膠邊嗰啲最麻煩，因為有時你就算換咧，你都係要訂啦，同埋整翻又可能冇個原裝咁好啦咁樣。 因為香港咧，其實嗰個陽光都幾犀利嘅，或者可以建議大家買一種、叫做配件翻嚟用啦。咁、其實係咩咧？佢其實係一個我哋叫 dashboard， 即係我哋個車頭胎盤前方嗰個打平嗰片嘢啦。 標板， 標板後面嗰個打平嘅位置，其實咧可以一啲類似地氈質地嘅嘢訂翻嚟嘅。 嚇、冇熱咯、 但係佢就唔係真係 exactly 地氈咁樣，但係係一塊氈嘅 鏡皮或者係 啦，鏡皮又有嘅，或者叫纖維質地嘅都有嘅。咁我嚟做乜嘢嘅咧？你啱啱成個佢叫做係度身訂做你部車，跟住啱啱好擺喺嗰度咧，可以做乜嘢咧？其實係防止你架車真係曬得多老化嘅，咁亦都可以避免咗頭先我講嗰啲，譬如膠水位佢曬得太勁嘅時候，佢釋放嗰啲有害物質出嚟。咁、其實嗰塊嘢係好有效去隔絕呢一樣嘢。 但係就唔係求其買一塊嘅，大家你要將你嘅型號話俾嗰啲即係賣呢啲嘅 係啦鋪頭聽咯。 咩年份咧？咩型號啦？咁要跟翻，因為你冷氣封口咧，佢唔遮得噶嘛。佢做翻曬嗰啲度啱啲位，咁一鋪咗之後好正，好 fit。 完全係完美 fitting， 完美 fitting。你好似係架車本身有咁。 係啦， 得一塊咁樣嘅嘢都有用啊。 好有用啊！譬如另外啦，我自己用嘅咧就系一个叫做太阳挡，但系嗰啲太阳挡又唔系随便一片嚟嘅，我又系好似大佬咁讲，我会同嗰个太阳挡嘅公司讲我个车型、年份系啲咩，佢系做到一片系完整啱啱好嘅、真系吸咗喺块玻璃嗰度嚟嘅，咁佢就完全冇漏光嘅咯，咁、所以夏天譬如我而家部车外面啦，跟住我又系摆咗嗰片嘢度挡住嗰个阳光， 你系喺个车外面？ 里面嘅， 里面，里边嘅。嗱，我有听人有讲过，佢话其实咧，你如果基本上嘅就个太阳挡喺你架车里面嘅话咧。冇噶，其實根本上佢已經係喺係啦，佢已經係四方八面咁樣，直接入咗你架車。 冇錯， 最好嘅話係反而嘅就係遮住你架，即係總之嘅就係揾啲嘢係吸住你架車。 冇錯，所以有一種太陽擋咧，其實佢係俾人哋擺喺架車外面嘅，但係咧就要小心一樣嘢，因為香港真係個天氣個氣候問題，好大風啊！咁、有陣時咧，如果假設你夾佢唔實嘅時候，吹走嘅一樣嘢啦、或者你就算吹唔走嘅時候，你擺咗佢度個風一路吹一路去打打打刮刮刮嘅時候，佢、移位嘅時候，嗰種車外面嘅太陽擋咧、有機會係刮花自己個車身啊、車頂咁樣樣嘅，所以用車外面太陽擋嗱。效力上面真係好用好多嘅、真係可以隔到好多嘢嘅、但係就會一個潛在危險就係、吹走吹歪刮花自己咁、即係呢啲都要注意㗎。 每樣嘢都 係 有好有唔好㗎。 你建唔建議買嗰啲成架車嘅車罩呢有啲要擺得耐啲車就會用，但如果你日日開車咧，就比較麻煩嘅嗰啲。 如果假設咁講啦，擺得耐嘅，我真係建議用嘅。如果長期都要擺室外嘅時候，你過夜又好啊，甚至乎連續擺幾日唔喐嗰部車，真係買一個全車嘅笠住自己。咁、其實你已經係好有效地隔走紫外線，你隔唔到温度，但你隔到紫外線， 但 係 就要用啲時間咯，因為你每次就要又收啊， 都可能玩十分鐘先搞掂佢。 係啊。 Sarah 拍户外有冇谂过啊？整个呢啲存钱嗰啲罩， 我觉得绝对系需要嘅，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好多时候啲好朋友都会送俾我嘅。佢、话因为咧真系嘅，尤其是我住喺嗰啲咁系冇遮冇掩咧，系好容易会令到架车即系加速老化咯。再加上我最近嘅就我发现嘅就 系 有啲猫会瞓喺我架车上边， 我会噶猫，猫中意瞓车顶噶，猫中意瞓车顶嘅， 每一日唔同嘅， 唔系因为个冬天咧，佢就系瞓车底。因为暖啊嘛，个 engine 佢匿埋喺你车底， 冇错， 系啊， 系啊，我成日都见到有啲猫脚印， 佢哋出咗通告呢架好瞓， 出呢架 好啦，咁啊，热天大家揸车要小心啲啊， 唔该晒潮潮，今日好多非常之温馨嘅提示啊， 多谢多谢 ，OK 好啦， 再见， 唔该晒，十二点半33度好热啊，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翻嚟就系点唱时间， 18723881872388，靓妈听紧你嘅电话 ，OK， 依家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科技股显著做好，加上美国参议院通过暂停债务上限法案，恒生指数高开近350点之后，升幅显著扩大。 恒指中午收报18883点，升666点，升幅近3.7%。半日主板成交额623亿，蓝筹股全数上升，重磅科技股急升。腾讯、京东集团、美团和阿里巴巴升近5%至超过6%，科技指数半日升近半成。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1:50生效，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下或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在户外或没有空调的室内环境工作的雇员会面对高水平的热压力，中暑的风险亦相对较高，雇主应该评估雇员工作时的热压力风险因素，并因应所识别的风险因素采取所需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设置遮阴上盖，提供通风和散热设备，提醒员工适时补充水分和休息。海关上月中起一连两星期打击冒牌和侵权货物，共侦破22宗案件，拘捕3名本地男子，检获大约78000元，是检获大约78000件冒牌及侵权货，包括手表、电话配件、手袋、衣服和波鞋，估计市值超过4400万。另外，海关上月在深圳湾口岸一架入境的货车上检获超过900只怀疑侵权蓝光光碟，其后再在旺角一间商场的店铺进一步检获超过2100只光碟，市值超过87000元，店铺负责人被捕。海关说有关光碟在本地贩卖。美国参议院以63票对36票通过暂停政府债务上限的法案，将送交总统拜登签署生效。参议院早前已经通过法案，拜登赞扬国会及时行动，对美国经济和美国民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他说将尽快签署生效。拜登感谢两党的议会领袖舒默和麦康奈尔让法案迅速通过所作的努力，他稍后将会向全国发表讲话。财长耶伦发表声明，指法案保护了美国的信用，并维护美国在财经上的领导地位。他重申绝不能将美国的信誉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83点，升666点，成交金额6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9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4点，升1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元，升15.6；盈富基金19.08，升咗6.5；阿里巴巴82.1，升4.8；美团119.1，升6.3。恒生中国企业64.72升2.6，快手57.25升3.7，南方恒生科技3.74升1.74，友邦保险77.2升2元，港交所303元升1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 日元138.87，瑞士法郎0.905，加元1.343，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1483点，升335点。港金报1853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0.42美元，卖出198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对白唔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周末大电影《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 每个人的一生都好似一个剧院，悲欢离合。每天都在上演。 我对大海发誓，我爱班尼一生一世。 遇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 四个城市，四对情侣，努力在困境入面找到幸福的方向。 周末大电影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6月4日星期日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人嚟，最后一个钟头，半个钟头噶啦，12:08吓，有啲朋友咧已经喺网上咧点唱啦，包括安安咧要特别郑重点唱俾一位男士叫孟强嘅，系啦，佢因为上个礼拜点唱咧，阿孟强问点解我排最后啊咁样，佢话我 O 嘴啊，我原本排名不分先后， 安 佢话系，所以今日咧特别要点唱俾孟强，阿强哥咁专登送俾你，开唔开心？ 好开心啊！你几小气啊！ 开心噶， 你怕你啊！ 我知啊。 咁啊，朋友们啊，仲有时间嘅。如果你想点唱咧，而家可以喺我哋嘅网上啦。 好啊， 咁啊，帮你读出好唔好？ 好。 咁啲朋友都比较忙嘅，开紧工啦，又或者啱要出街啦，所以一阵间啲电话咧会代读嘅为主嘅。 系啊，佢哋会听住，咁但系因为都系唔方便听电话。咁所以我哋就唯有係咯代表咯，希望你哋唔好介意。 係啦， 好啊。首先第一位係劉生， 劉先生 就係啦。因為咧喺6月10日啊嚇，咁啊就會係老婆阿 Debbie 啊，就話生日快樂。 哇！ 不過誇張啊嚇，即係劉生咧同阿 Debbie 咧已經咧就係37年啦。 嗯， 即係已經大家又結即係結咗婚已經係咁長嘅時間啦。咁啊希望咧就要點一首歌俾佢聽啦。咁啊要多謝佢37年來咧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同埋一对仔女，依家咧已经系三代同堂啦， 正啊， 好感恩同埋好感激啊，咁所以咧，哇，呢首歌好正啊，我觉得， 嗯， 嚟啦， 就系卢冠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送俾刘生同埋刘太，即系 Debbie， 祝佢6月10日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这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 声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 我突然想起咧，今天天气咧揸车咧，有令到呢个热上加热同埋更加惨嘅系乜嘢咧？嗱，好热啦，你架车嘅冷气嗡嗡地啦，第三样嘅车水滚。咁咧呢几样嘢加埋咧，真系一个叫惨中之惨咧。 你再响个车里面整个咖喱饭食， 真系惨！架车自己又水滚， 饮杯热奶 茶。哇！ 你系咪自己攞嚟？ 系咪先？ 系明嘅，揸车嘅朋友就知噶啦。系啊，真系好惨。 喂，同埋咧，我记得嗰阵时咧，坐一啲巴士咧，唔知你有冇试过嗱旧款嗰啲巴士？ 冇、啊， 你企近司机。你觉得佢成个驾驶座咧， 兴噶， 好兴噶嗬， 兴噶， 你咪冇位坐咧，你要企好前咧，越企，哇！我觉得个司机都好辛苦喎， 后边 以前啲司机咧，着短裤咧，成头汗咁啲咧，你唔记得嗰啲图画？ 跟住个风扇仔， 系啊，个驾驶座咧就热辣辣咁样样，系啊，即系职业司机有时都几 辛苦 啊！好啦，咁所以咧就喺水中央系最舒服噶啦， 系啦， 好多水啊， 浸住水啦吓， 有冇听过？在水中央有厉鬼一声， 我就系听你讲， 仲有好多，但我唔唱得出嚟， 一句 系唔出得嘅，唔可以唔出得嘅，点唱啊？ 系啊， 出得嗰啲啊，有冇一句啊？ 冇 ，OK， 冇嘢啦。 有，但我唱嗰只得。你讲，你想 讲 咩？我话林子祥嗰只出嚟噶，在水中央。 嗯， 你想讲咩先？ 冇，佢头先话其他歌词唔唱得啊嘛，但我中意听阿瑞个版本咯。 唔出得街嗰啲版本啊，系咪？好啦，但因为呢首歌点解会突然间会讲出嚟咧？就因为咧，亦都系有朋友打通电话1872388，咁啊就佢系潘小姐，咁我就话想咧点呢一首嘅歌曲咧俾佢哋朋友收听嘅，因为咧佢好中意即系林子祥嘅歌。咁林子祥嘅歌你会中意啲咩歌？ 啊！呢只我系其中一只， 似梦迷离 啊，似梦迷离， 深夜里 啊深夜里都系，似梦迷离我又中意， 林子祥好多歌都中意， 又或者阿乌坡我又中意，你中唔中意啊？ 中意。 咁我咁做我都好中意。 阿伯辣椒呢个拍我都中意。 爱到发烧。 扎扎贱贱意我都好中意。其实好多歌都好听喎。 好听啊，快歌慢歌。 嗱，继续讲啊， 几 段 情 歌， 十分十二寸， 系啊，几段情歌啦， 十分十二寸， 仲有冇啲咩啊？ 分分都需要你。 男咩？真的汉子， 乜 都 系 啊， 乜嘢类型嘅歌其实佢都有唱 过，都有啊。 劲啊！真系 咁，不如呢个时候就听下呢只叫 好啊，在水中 人。静静的山，倒映照淡路湖上，塘水色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是沧桑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相，美景仔细欣赏。平缓若镜，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命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命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泛舟湖上的感觉真的挺舒服的，如果你不用撑艇的话，即如果你是坐那个的话，你有没有试过撑艇？ 有啊。 都唔系咁容易，即系你要控制嗰两个船路 系 咪啊？个桨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左右左右推出去嗰个咧个力度咧都要花少少力嘅。 我当年咧试过追女仔咧，就喺白沙湾一路撑咗去后边嗰个叫做半月湾。 哦，半月湾我唔识啊。 伶仃岛， 我知我知我知， 就唔知咩地方啦。 我唔知啊，我以为你会。OK， 咁哇，咁啊点啊？ 好远噶， 但嗰时好兴噶， 好 兴 撑 艇 仔， 即系玩撑艇仔，但系我觉得好辛苦喎。其实， 撑哥咪辛苦咯。 约女仔去，即系撑艇仔系个几好嘅节目嚟嘅。跟住， 但系坐喺度有冇好玩啫？ 钓鱼噶， 倾偈 系啊，钓下鱼啊咁样，诶有鱼啊咁样，好开心噶。 都系嗰个，你咪鱼咯，水鱼。 大水 唔系，其实佢想钓金龟，后来发觉呢一只唔系金龟，系啲乌龟，咁就走咗啦。 好啦，在水中央之后咧，另外一位朋友阿健嘅， 阿健哥系佢想点 一只歌俾我听嘅，多谢晒，应该系我啦，系咪咪哥俾我？多谢 系啊，系你啊， 系 啊， 多谢晒，好多朋友都系啊，即系 send 嚟啲好温暖嘅问候，再次多谢呢个歌曲叫做《樱花树下》。 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天。还记得烟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懂惜这是恋爱。沿路细听你的歌声，没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的证，唯系错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纠正，太过坚贞。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跟你未爱的爱。你说悲不悲哀，秒钟之间变改。岁年渐长，走得多么快。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是爱。当天园临今天，已换上满地青苔。有天知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没理睬。明日花，昨日已开。 仲有五分钟，晏昼一点钟啊！另外一位朋友咧就系小吉仔，阿吉仔咧就因为身体有啲事啊，入咗医院嘅，咁希望咧为佢打下气啦，希望佢早日康复嘅。 冇错，希望我哋可以拣首歌啦，同埋咧好好地去鼓励下佢啊，系啊，点唱俾佢听。 呢排咧陆续听到有啲朋友咧，即系好似都系有感冒啊，或者系呢一个新冠啊，咁希望咧如果听紧嘅话，希望快啲好翻啊， 快啲好翻啊， 冇错 吓。嗯， 好啦，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亦都记住我哋今日。今日礼拜风骚浮人， 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咯。 玩开晒 一排羊先， 下个礼拜一十点再见大家， 拜 拜。 数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身东西日子练，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地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Love 难辨，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 可知道延直总有终结，回味细数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 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地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从狂想曲至今， 欢笑声音在远近， 从沙啦啦至今， 给我掌声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变中，虽分开有日再见。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